今天我们是进入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至到第十节，我们去一起思想我们成长或者是那个属灵之旅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我们想起 BB 的时候，当我们做 BB 的时候，你会明白到其实真的很无助，你要人来到去喂你，你要人来到去抱你，你更加不懂得来到去自己去行，很多东西你都是要靠人来到去照顾和帮忙。当然你当然想不回你自己 BB 的时候怎样，你不明白的了，但是你可以看回你那个的儿女成长，看回你那些孙子孙女成长的时候，你就会明白 BB 究竟是怎样。很多时候呢BB 我们将它可能抱来抱去，刚刚摆回落张床上，哎呀，不知道哪个姨妈姑姐又要抱回起它，它都其实想话想出声，但又不懂得说话，唯有怎样，唯有就是哭，只是更加就是说它吃东西也都没得选择，它一定是吃喝奶，它不可以吃固体，它不可以吃流质，它又更加很多时候有些东西都不可以自己控制，它会流口水，它完全的控制不到，更加在吃东西那方面，刚才说它其实可能闻到有一些朱古力，它闻到可能有雪糕有甜品各方面，但是他不可以吃，我们不会给他吃。但我们发觉 BB 最初是受到很多的限制BB 也都是他初初的时候那个视力都是很有限，可能他是刚看到在张 BB 床上面那个妈妈的样子当妈妈走得远一点，当爸爸走得远一点的时候，他就看得不清楚了。到慢慢他成长了，成长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开始又重一点、可能呢又拉长一点，即高一点点、也都在他的 BB 床上面呢可能又懂得转身在床里面，再迟一点他又可以吃那些糊仔了、做父母的呢其实有时候我们 最开心就是怎样、就是他懂得说第一句说话他初初呢但是后来呢可能第一句我听人说通常第一句当然是叫什么妈、很少叫爸的，一开始当然是叫妈先，然后呢他就开始行了，行的时候呢又行一步跟着两步，通常初初行一两步呢跟着就跌了地下的了，是不是？但是 BB 又很有趣，他跌低的时候呢他又很快即刻又会起翻身又再走过，直至到他、可能真的有一次呢、走到几步路，哇，几步路的时候呢做父母又很开心了，因为见到怎样见到他呢，咦，好像我们这样他懂得走了，那时候我们的样子呢可能很惊讶，当 BB 他成长现在懂得走了，然后又怎样呢？跟着呢他可能就是学踩单车了，慢慢成长了嘛，踩单车了或者是去学溜冰啦，然后跟住就学揸车，跟住考埋车牌，就好像我们一样。但我们看到 BB 仔到他成长，他由一个阶段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但如果你发觉自己那个的仔女，自己那个的 BB 他成长的时候出了一些的是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很担心。譬如你发觉你的仔你的女三岁都不懂得说话，三岁都一句说话都不说，那你就担心了，担心不知道他会不会就是发展有些问题呢，可能你又带他去看那些的儿科专家，可能带他看那些的、语言学专家，总之你就会找一些 專業人士希望可以將 BB 嗰個嘅障礙移除。嗱，基督徒亦都係有一個屬靈成長嘅過程，基督徒亦都係要經歷唔同嘅階段。我哋一齊思想今日嘅經文，呢一個以弗所書第二章1-10節裏邊，好簡單、好概略一個信徒成長嘅三個階段。當然，基督徒嘅成長一定唔止呢三個階段，但因為時間嘅關係，我哋淨係集中睇呢三個唔同嘅階段。我哋冇能力嚟到去詳細嘅嚟到去探討講解。我最近睇翻係一份報告嘅時候，呢份報告咧就係講到加拿大嗰個政府佢哋有一個嘅宗教信仰一個調查嘅報告。呢個調查嘅報告其實就係喺2019年編製嘅，差唔多成4年前噶啦。咁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所以冇一個新嘅一個 update。疫情嘅緣故，咁冇一個較新嘅統計數字。呢個報告話咩咧？就係話咧，可能大家個圖睇唔到，咁但係啲字可能睇得到。那個報告就係話喺加拿大15歲或者以上，2019年嗰個嘅宗教信仰嘅分配係點樣樣咧？咁啊，大概就係咁樣樣噶啦。咁啊，基督教咁包括埋天主教啦，就係63.2%嚇。咁啊，穆斯林就係3.7%，咁一路去到尾咧就係其他嘅宗教，即係冇喺呢度列出嚟嘅，或者無神論者就27.6%。嗱，當呢一個嘅調查報告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問呢一班嘅無論係基督教好、穆斯林信徒好、嗰啲印度教徒好、佛教徒好，問呢一啲嘅人，究竟喺你嗰個嘅日常生活裡面，这个的宗教有几重要，或者是这样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的宗教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重不重要，又或者是几重要，很重要和几重要。回答的人呢，那个回来那个的数字就是说呢，有54% 的人就覺得這個的宗教對他來說是重要，又或者都幾重要。54%， 換句話來說，信仰對於接近一半的人來說是可有可無，信仰對於他們來說，他們一啲都唔會重視，所以唔會覺得嗰個信仰係重要，又或者幾重要，冇，差唔多接近一半嘅人。嗱，我覺得都係一個比較係震驚嘅一個嘅數字。嗱，好明顯，一個人佢重唔重視佢嗰個嘅信仰，佢重唔重視去追求認識呢一個嘅信仰，同佢整個嘅屬靈生命係唔係成熟，係息息相關。今日我哋透過以弗所書第二章1-10節呢一段嘅經文，其實俾到我哋係一幅透視嘅圖畫，就係關於我哋嘅過去同埋現在，以及係基督徒正常發展嗰個嘅方向應該是怎樣的呢？這段經文其實我給了一個，剛才大家看到我給了一個題目，它叫做是出死入生。這個題目呢其實都很比較貼切我們接下來有這個的是受苦節紀念崇拜，還有這個的復活節，出死入生。這個的題目和這個的節期都挺吻合，因為耶穌基督他釘身在十字架上，他3日之後復活，這個的事實是名符其實的，是出死入生，他不再被這個的死亡所來到是捆綁，他可以從墳墓的裡面復 復活過嚟，以致得著榮耀。簡單嚟講，三個嘅係屬靈嘅階段。第一個就係死在罪中，就係話聖經話我哋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我哋唔認識神嘅，本來我哋唔認識呢一位嘅真神，因此我哋過往未信主之前咧，我哋係死在罪惡過犯之中。呢度係死在罪中。第二就係話嗰個嘅屬靈甦醒，因著神嘅憐憫、神嘅慈愛，本來我哋已經死咗呢一個嘅靈魂，我哋已經係死咗呢一個嘅靈魂，呢個係我哋叫 spiritually death， 就可以再一次嘅因著耶穌基督嘅緣故係甦醒過嚟，我哋從罪惡嘅邊緣當中被神嚟到去拯救。第三就係話與神同行。在信耶穌之前，我們不認識這位的神，信耶穌之後，因著聖靈所賜的力量，我們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我們可以是與神同工同行。第一階段就是當未認識耶穌基督之前，你和我的光景究竟是怎樣的呢？就好像經文所說，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偏离了爱我们这一位的神。在第一节的里面，圣经说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说话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其实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就是其实好像一句不是很听的一句的俗语，就是那些叫做是行尸走肉，或者叫丧尸、我们叫做是 walking dead。 如果你看过那些 的片集、walking dead， 或者你看韩剧，你都看到那些什么、僵尸校园、你看那些呢，你看到那个丧尸行尸走肉就是怎样。这个就是我们未认识神之前，在灵里面我们那个的状况。我们一出世，我们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就已经是 跟神、跟天父，我们有一个的隔绝。那个隔绝意思就是说，我们再不可以跟创造我们这一位的主再一次的沟通，再一次的可以是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不可以因为罪的缘故。去年我们在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知道罪是从一个人，就是亚当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在创世纪的里面来到讲到，就是说耶和华神对亚当说，你几时违背我的命令，你几时吃这个的禁果，你就即刻会死，即刻会死。神不是跟亚当讲笑，当亚当他真的吃了这个禁果那一刻，在灵里面他就宣告是死亡，再不能够与神有个沟通。而亚当和这个的创造主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正式分离，同一时间亚当的肉体也都开始是败坏 decay， 开始败坏，慢慢就是成为肉体的死亡。而在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五章说，因为亚当一人的罪，罪就进入世界，以致灵里面的死和肉身上的死亦都是临到每一个人。这个是一个事实，是没人走得甩。第一节 剛才我們所說的原因，就因為死在過犯罪惡之中。過犯和這個罪惡兩個都是有那個的分別，可能大家都聽過的了。罪惡呢就是說你去那些的是射箭場，那些 archery 的 center， 你射那個的箭射不到，射不中那個的目標或者那個紅心的時候，出了那個紅心的時候呢，就是意思就是說不符合神那個的標準，包括你的行為、你的思想，這個就是罪惡。你不符合神那個的標準的時候，統稱就是罪惡。而過犯，過犯就是你故意的，是你特登越過這個的範圍，這個就是過犯。用今日的術語就是說呢，你特登超越這個的紅線。當你揸車的時候，你揸車的時候，你掛住同你隔離可能個太太傾偈，哎呀，傾到得意忘形，原來咧已經係喺市區揸緊70米，咁啊唔好彩俾警察捉住，啊咁咧抄牌罰款，嗱呢一個咧其實就你就已經係犯咗法或者係犯咗罪，但係你係不經意嘅就犯咗呢一個嘅罪，咁但係若果你揸住架車，你喺嗰個嘅高速公路嗰度，你揸到已經100米噶啦。咁但係你想咧係刺激啲，有啲嘅快感，你特登就開到120米、130米嘅時候，你又唔好彩又俾警察捉到嘅時候，咁你嗰個嘅罪名就係、是、你係明知故犯，你知道係100米就係嗰個嘅車速，但是你明知故犯，你想刺激一點，不理交通的規則，這個就是過犯。那我們知道這件事令到我們和神的關係是脫離的時候，然後在第二、第三節，第三節更加是說到，當我們是與神是分離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在第二節就說隨從今世的風俗，就是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第三就是说呢，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说随从这个世界那个的价值观，随从那个世界的道德观。隨從今世就是這個的世界，這個的世代。今日的世代很多都是屬於一個沒有神的世代，不會再 是講神。你入到去大學，你入到去進到社會工作，很多時候都不會講神，更加就是個社會是敵擋神。一個敵擋神的社會，因為人都是這樣，如果我承認有神，首先就是說我覺得我現在已經大過了，我讀大學了，我還是相信有神的時候，顯得我可能是那種的是或者是常識那種的智力有問題。第二個原因可能就是當我信神的時候，其實聖經裡面有很多的教導或者我叫做規條，說我們要守這些規條，我們覺得整個人都好像很不自在，我們不喜歡被一些規條來到綁住我們，幫住我們。這個就是為什麼現今的世代來到去敵擋這個神的存在。人是活在一個不信神、不要神、敵擋神的境況當中，當你是這樣的時候，就很容易就跟隨了這個世界現有的風俗。人的行事為人，我們不知不覺亦都會是反神，我們不知不覺就與神為敵。當是這樣的時候，自然然就好像以弗所書 所講，這些行為自然就是罪。然後第三節那裡說放縱，放縱我們的肉體，就是說放縱意思就是說隨著我的心所喜好的我來去做，我想怎樣做我就怎樣做，我不需要有管束，我不需要來到跟從一些的指引，就是這樣的意思。放縱肉體那個的，或者是肉體的慾念，本來是正常的，肉體的慾念是與生俱來的，但是一旦是放縱的時候，一旦是超越了那個範圍，就不是正常，就成為罪了。例如性慾，性慾本來是正常的，性慾本來是美善的，但是當神賦予人有這個傳宗接代這個途徑的時候，如果他在那個婚姻範圍之內進行的，這一樣是神所喜悅的。但是人當他一旦是放縱這個慾念的時候，他們就不會去管束，他們就隨意而行，就好像我們很多時候所說，就造成那種的淫亂，那種的婚外情，這個就是罪，這個就是罪。在剛才我們所看一至第三章，由第一節和二至三節這裡，我們看到就是說，未信耶穌之前，其實我們的本相就是這樣的了。一至三節所說，我們呢是沒有能力來到去抗拒這些的事情。本來在罪的裏面，我們沒有能力來到抗拒的時候，就好像一個死胡同一樣，這個死胡同是我們沒有出路的，我們不可以靠自己來到去逃離這個死胡同，我們只可以繼續的在罪中作樂。但是聖經怎麼說呢？聖經跟著就在第四節，或者我們進入第二個階段，靈裡甦醒。第四節說，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英文就叫 But God。 然而這兩個字，或者然而神這三個字，中文字是三個字，英文就是兩個字 But God。 然而神這三個字就帶我們去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一個的階段的裡面，靈裡甦醒。我們能夠是靈裡甦醒，就是因為然而神的緣故。我們在這裡去停一停，停一陣，我們來到去思想然而神這三個字。全本的聖經有不少的地方是講到然而神 But God。 在三個不同的地方，我隨便舉三個不同的例子，就是當掃羅是追殺大衛的時候，聖經說然而神卻不將大衛交在掃羅手裡。第二段經文就在創世記的八章一節，就講到當神是用洪水來到毀滅這個世界之後，然而神是眷顧挪亞和方舟裡面的動物。第三就是羅馬書的五章八節，這裡就講到當世人仍然是罪人的時候，然而神對人是施予那個的愛和慈愛，就是基督受死。這裡呢是講到神是改變他的心意，然而的意思就是改變的心意。你知不知道為什麼神會改變他的心意呢？神本來就是說他定了無論某一個人他生命上面一些計劃，他定了，但是然而神的時候，就是說呢， 他在当中有改变。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会有改变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怜悯。这里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神的怜悯就是第一个的原因。在四至五节这里都讲到，这里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原本是不能自拔，我们是死在罪恶之中，但神的怜悯将我们改变过来。在耶利米哀歌有这一节的圣经，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节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除了怜悯之外，还有就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爱我们每一个，神爱你，亦都爱我。你会问，真是神爱我？你可能觉得，我自己都觉得不可爱，我自己都觉得即不 lovable， 但是神爱我。是啊，神爱我。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都有少少即提到，就是说其实提及我从小孩的时候，我就很反叛的。很反叛就是说，因为我那时候住在一些开放式的骰子区，我经常跟人打交，一路都当然到中学的时候就不会再打交，但是即我一路觉得自己真的不可爱。我现在都不可爱，但我觉得自己不可爱。但是这一位的神，我分享就是说，若果不是神的怜悯，若果神不是爱我的时候，今日我都不知道自己成为何等样的人。如果我不是信了耶稣，今日我不知道自己成为何等样的人。所以然而不觉这句说话很重要。有一个的圣经学者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他说呢，其实福音可以用三个中文字或者两个英文字就可以归纳了福音，即是我们传福音其实就是讲两个字，然而神或者 but God， 这两个字或者三个字已经是将那个福音是归纳了出来。因着神的怜悯，神的爱，跟着有什么事发生呢？就是我们与基督可以是一同活过来。我们与基督是一同活过来，即是说本来我们是跟神隔绝的，但因着基督的缘故，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在灵里面就得着复活。我们与神是恢复回那种的关系，一个跟基督同复活与主同活的人，他那个的人生，他那个的属灵程度是怎样的呢？彼得后书其实都给到我们一些的指引。我们信了主之后应该怎样呢？彼得后书说，正因如此，你们要加倍努力，不仅要有信心，还要有好的德行；不仅要有好的德行，还要有知识；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节制；不仅要有节制，还要有忍耐；不仅要有忍耐，还要有敬虔；不仅要有敬虔，还要有爱弟兄姊妹的心；不仅是有爱弟兄姊妹的心，还要有爱众人的心。这么多的要求，我们觉得使徒彼得好像很多要求。当然 神冇话要我哋信咗主之后一年两年，我哋就可以做晒呢一啲嘅事情。神唔期望我哋个个都可以突飞猛进，但若果你已经信咗一段长嘅时间，你要发觉自己信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好似同信主之前冇乜分别。你信咗一段长时间之后，你嚟到去自己回顾一下，觉得自己同信主之前冇乜分别嘅时候，嗱，咁就有问题啦，咁就麻烦啦。就好似一开始讲道嘅时候讲到，如果一个 BB 佢几已经系五六岁啦，但系佢都唔食固体，净系食奶嘅时候，又或者系到佢六七岁，佢都唔识着衫，甚至乎佢到十几岁加减乘除，佢都唔识做嘅时候，嗱，咁即系话咧有问题嘅存在。咁其实嗰个属灵嘅生命，我哋每一个人，我哋都要自己去量度一下，我哋都要去评估一下，究竟今日我自己嗰个属灵程度喺度点咧？彼得后书或者系嗰个嘅系属灵嘅果圣灵嘅果子，我哋结出有几多咧？我哋本来死在罪中就是第一阶段，跟住我哋灵里复苏就是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与神同工。与神同工在第十节，第十节咧都要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即是话咧，其实我哋认识神，我哋从罪恶之中回转，跟住我哋嘅灵里边得以复苏，但灵里边复苏之后，净系唔系我哋个生活照旧咧？我哋系咪仍然都系净系识得叹世界？我哋唔识得嚟到去行喺神嘅心意当中，与神同工咧？我哋会唔会好似彼得咁样啊？即系我哋见咗三座棚，我哋在这里。好得无比，会唔会都系咁咧？我哋乜都唔需要做，我信咗主之后，我哋乜都唔需要做。第十节其实话俾我哋听，其实起码有两件事，起码有两件事我哋要留意。第一，上半部就系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如果你系睇翻英文咧，有冇打出嚟？英文就系我哋系。是 masterpiece， 一个我哋喺神嘅里边咧，佢系一个杰作嚟嘅。我哋喺神嘅里边，我哋系一个嘅杰作。神创造我哋，神好欣赏佢创造呢一件嘅杰作。佢话呢一件嘅杰作系佢所深爱嘅。你话我唔觉得自己。是神的杰作，我不觉得是我自己，无论 在工作上，在教会上，在我的人生上，其实我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觉得其实我这个人可有可无，我觉得我这个人很多时候多我一个不嫌多，又少我一个又不嫌少。你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我哋叫 small potato， 如果咁嘅时候，点会系杰作咧？嗱，如果你咁谂嘅时候咧，如果你咁谂嘅时候咧，可能好大程度上边，你系觉得因为自己我而家有好多个缺点，你咁谂嘅时候，可能你觉得因为我以往失败过好多次。当你咁谂嘅时候，可能你觉得喺不同的环境里面，很多人都看不起我，因此你有这个看法。但是你要记住，记住是说你是上帝的杰作的时候，可能仍然在那个工序的过程当中，即是你这个杰作神未完成，在那个工序的过程当中，可能 周围又有水啦，周围呢又有些电线，又有钉，乱七八糟。你暂时在这件未完成的 傑作裏面未完成，所以你看不到靚的一面。但是當有朝一日這件未完成的傑作完成的時候，哇，是不同。最主要的問題，今天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来到被这个的工匠，我们的神就是这个工匠，来到去雕塑你，来到去使用你，这个最重要。意大利的著名雕塑家大家都认识的，就是这个的米高安哲罗。这个的米高安哲罗有一天他是雕琢緊一塊好大嘅大理石，好大嘅大理石。咁啱啱有一個嘅小朋友咧就經過，經過嘅時候佢問呢一個嘅米高安哲羅：點解你要咁大力嚟到鑿呢一塊嘅石咧？呢一個雕塑家佢話：因為裏邊呢一個大理石裏邊有一個嘅天使，我要將这个的天使呢是释放出来。这个就是他话给这个小孩子听的说话。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神，他也是一位伟大的雕塑家，而我们就是被雕塑的大理石。神希望将我们每一个雕塑成一件的杰作，一件的 masterpiece。 在整个雕塑的过程当中，神有很多的不同的操练在我们身上，但神从来没有丢弃过任何一块石，一块几不显眼或者几咁不好的一块石，在神的手里面都可以雕塑成一个杰出的物件。因为在神的眼里面，在神那个的掌管的里面，没有一件事不可以完成。然后在第十节的下半节，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我们是上帝的杰作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在神是雕塑我们的时候，其实有祂的目的的。神为什么拯救我们？神为什么给我们一个更加有意义的人生呢？有原因，就是让你能够去更加成就祂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说彰显祂的荣耀，你很多的事情可以彰显祂的荣耀。你说神不需要，神说是不是一定要是做牧师才可以荣耀神呢？当然不是，神没有说过。神就是说在你的职业上面，在你的人生各样的事情上面，你都可以与神同工，你都可以彰显神，你都可以与神同行。无论你是音乐家，你是工程师，你是教师，你是会计师，你是各方面 的不同的职业的人士，或者你是酒家里面的服务员，不要紧，每一个的角色神都可以使用，神都可以与你同工。你更加不需要我要达至某一个的 level， 或者我不需要达至某一个的层面的时候，神才使用我。不需要，你不需要说我现在很多事都做得不好，又或者我现在很忙，我等多五年，等多十年，我才给神来到 去使用。等多五年，我的不好的习惯我会改过之后，我然后才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不用，神说你不需要等。神说因为我的恩典，我的能力就在软弱的人身上来到彰显。你几时觉得你不得，你几时觉得你软弱，你几时觉得你不行， 神就是使用这些人。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有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也都是你向神所发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好像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遇到耶稣之后，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们每一个人都识答，我们信了耶稣的，我们识答。第二个问题，你要问神：主啊，你要我作什么？你拯救我，你用恩典来到浮庇我，在我余下的生命里面，你想我为你作什么？这个包括我都要跟神来到去交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去回答这个的问题：主啊，你要我为你作什么？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在你的手里面，我们可以变成你所喜悦的一个的杰作。当回想回我们从前是远离你的时候，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所作的是令你伤心，但是你拯救我们，你更加用差派圣灵来到让我们有那个的能力，可以听到你那个的说话，来到参与这个天国的事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懂得怎样来到与你同工，与你同行，更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神你手中的器皿，这个器皿可以荣耀主你。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